暗夜行者，喜马拉雅、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商喜周工作室制作，第四十集，明确新目标。陈默被直接从医院带到了审讯室。 从现在开始，我的同事会对你展开全面调查，包括绑架、杀人、毒品交易在内的所有罪名。走完过场后，会以非法持有枪支的罪名将你扣押。等过了这段时间，我会安排你新的任务。 要多久？ 不会太久的。 我想在这儿多待一段时间。 你不想早点跟女儿团聚？ 我需要消除梁龙对我的怀疑。以我现在的处境，越靠近阿喜，他反而会越危险。我只有一个要求，苏警官必须全程陪护他。 既然我们说好了要合作，我希望你拿出合作的态度。 等任务结束，记得把我的案底撤销了。 没问题。 廖永嘉转身就走，却突然停住了。 对了，大辉死的时候你在哪儿？ 你不会怀疑是我杀了他吧？那个时候我不是已经被你们抬上救护车了吗？ 也是。 警察将陈默带走，廖永嘉转身离开，刚出大门就看到苏青竹的车停在路边，打着双闪。 找我什么事？ 廖永嘉从证物袋里取出弹头。 这是在现场找到的弹头，不属于我们华城警察局。这种子弹一般用于 MSG90 狙击步枪。这把枪现在就在后备箱里吧。你的出现打乱了我的部署，导致行动失败，而且受此影响，恐怕以后任何人都不会再相信我。你满意了？哼，不过我不会放弃的。 留下证物袋，廖永嘉回到警局，但并没有回自己办公室，而是走向了停尸房。此时余生海正站在昏暗阴森的停尸房内，法医拉开大灰的裹尸袋，将吊牌系在尸体的左脚踝上。 武雄，编号10192，体重 63.5 公斤，脑出血，头颅骨正面有严重的钝力损伤，凶手应该离死者很近，死者当时并没有防备。另外背后有6处枪伤，有2发打中了心脏，应该是死者在逃跑过程中被击中的。 余生海若有所思，脑补着现场的画面，但凶手始终是一个黑影。 能不能给我一份验尸报告？ 从停尸房出来，余生海正好和廖永嘉撞了个对面。廖永嘉看了一眼余生海手里的验尸报告。 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 可是凶手还没有找到。 重要吗？我们的目标是清除毒品，至于谁杀了大辉，那就交给其他部门的同事吧。 真相只有一个。 告诉你这句话的人一定没在华城生活过。 余生海僵住了。廖永嘉从他手里缓缓拿过验尸报告，撕成了碎片。 吃火锅吗？ 什么意思？ 听说有家海鲜菌汤锅不错，要排队的，晚上去尝尝，就当是这次剿灭大辉的庆功宴了。 廖永嘉说完径直回到自己办公室。廖永嘉的办公桌子有些不平稳，让他很不舒服。这时一名记者打扮的人拿着锦旗走进了门。 对不起，我这里不收锦旗。 我跟沙副局长预约过的，我叫张贤，是华城日报的记者。 你有什么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废船厂的谋杀案为什么在还没有找到杀人凶手的情况下就做出了结案声明呢？ 大辉是毒贩，他的死是帮派斗争导致的，这首先是个毒品案，至于凶杀，目前的线索比较少，还要进一步调查。 那你希望是谁？ 嗯， 根据我拿到的资料，当时在场的毒贩除了大辉，似乎只有梁龙一伙人。你认为梁龙就是杀死大辉的凶手吗？ 这只是一种猜想。 廖警官，蔡先生看到了你的努力。大辉的死他不会怪罪在你身上，不过他很想知道下一步你打算对付谁啊。 廖永嘉不说话，表情变得很严肃。 我听说五年前那些毒品是从你手里流出去的，你该不会想把经手过的人全揪出来吧？ 这里是警局，请你出去。 这便不是代表我个人的提问，我得回去跟蔡先生交差，请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不会。 那就好，锦旗你还是收着吧。 张贤将锦旗挂在墙上，上面写着毒枭克星。廖永嘉脸色阴沉地开着车离开警局，他前脚刚走，后脚陆老板就来到了看守所会见室，沉默面无表情地坐下，手上仍戴着手铐。 我让你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他给你的那笔线人费是他的个人资产。 一个快退休的警察私自为一个案子垫了60万，眼都不眨一下。 3年前他为了给妻子动手术卖掉了房子，这笔钱就是从这里来的，应该跟那4个警察没有牵连。 难道他那天跟我坦白的一切都是真的？ 废船厂事件之后，廖永嘉变得尤为谨慎，好像知道有人在调查他一样。我已经向组织汇报过了，会从别的地方入手去查。 谨慎就对了，他越谨慎我倒觉得这里面越有问题。 唉，可惜大辉死了，我们在这里也找不出更多的线索。 阿泰那边怎么样？ 我检查过他枪里的子弹，不在场证明也能成立，他不是杀害大辉的凶手，华城警方也是这样认为的。 至少我们确定了送餐有问题，以前听帕拉提起过，现在应该是被蔡志明收编了。他为人谨慎低调，大辉一死，西南部是一片空缺，他也许会浮出水面。 你有什么计划？ 宋猜也是廖永嘉要针对的目标，只要廖永嘉还愿意跟我合作，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个人身上找到更多的线索。 那廖永嘉怎么还没放你出来？ 这是我自己要求的，我需要更多人替我放出消息，在外面坐实我毒贩的身份。 在确定阿喜没有危险之后，张新瑶匆匆忙忙地来到茶餐厅，左顾右盼，胡乱地搅着咖啡。不一会儿，阿泰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走了进来。 哎，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我想过了，还是决定留在这儿。 这里很危险。 阿泰，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而且你知道我的情况，留下来才是我最好的选择。 那你就答应我跟那个租客划清界限。 他怎么了？ 他不是一般人，听我的，离他越远越好。我觉得现在不光是毒贩要杀他，连警察都可能要对他下手。 为什么这么说？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啊。 阿泰拿出摄影机摆在桌上，正是之前戴维在逃跑途中丢下的那台。张新瑶疑惑地看过去，画面里大辉慌不择路， 从岸边向村口跑去，廖永嘉朝着大辉靠近。 廖警官，是蔡先生派你来救我的。 廖永嘉没有说话，抓起手边的石头砸向大辉的脑袋，大辉倒地，朝前方爬去。廖永嘉冷冷地举起枪，朝大辉的后背连开六枪，这才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转身离去。画面闪烁，直至黑屏。会见室里，廖永嘉面前摆着纸牌，手边泡了一杯茶。廖永嘉发现桌子似乎有些不稳，有一个桌角瘸了，便不断地用手边能找到的材料垫到下面，保持平衡，但都以失败告终。耳边不停地响起苏青竹的声音，这让他更加焦虑。终于，陈默被狱警带进会见室，廖永嘉恢复了冷静。 抽一张。阿喜已经入学了，是附近最好的小学，我专门和校长打了招呼。 谢谢。 错过女儿的开学典礼，不觉得遗憾吗？ 完成任务后，所有遗憾我都会补偿给她。 廖永嘉推过来一张照片。 准备一下，我尽快安排你出来。 这是第三个目标。 他叫宋猜，我怀疑他在替南亚帮管库存，却一直找不到任何证据。明面上他做的是正经生意，前段时间抓了他名下旅行社的一个涉毒导游，但宋猜咬死这是个人行为，根本查不到他头上。 你让我帮忙找证据？ 既然他是管库存的，只要找到他藏毒的位置，就能将他缉捕归案。有什么问题吗？ 你都抓不住他的把柄，我该怎么下手？ 大辉死后，南亚帮运输线已经断了，宋猜应该会有所动作。我要你通过梁龙接近他，取得他的信任。 与此同时，华城警察局正在召开记者招待会，宋猜和沙副局长握手，记者将二人团团围住。 宋赞先生为华城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支持与帮助，我代表全体警员表示感谢。 你们舍生忘死抓到毒贩，消灭毒品，我们才能安心做生意，是我们要感谢你们。 宋猜将包装精美的茶叶递给沙副局长，冯多也为其他的记者和警察送上茶叶礼盒。